这就已经是那个什么， 在被打了， 杖什么？ 杖责，对，在杖刑你了。所以呢，你前面要有那个，就是被打的那个感觉，对吧？然后就是他问你啊，你先给我一串那个气，走。 不是， 继续气连着， 是我没有痛敌，是我没有痛敌，是我没有痛敌的。 他是已经察觉到他受伤了，对吧？ 对，他知道他受伤，而且你已经意识到他可能不行了。然后呢，我觉得你可以把力度稍微放进去一点点，因为这边他要有一种顶起来的感觉嘛。 我背你走，哥。你中箭了吗？ 我觉得那个关切感再多一点，走。 你中箭了吗？你中箭了吗？你中箭了吗？ 好，往下。 等以后回家去，我们吃很多碗。 七夕再给我一点这种擦那个脸啊，就是很脏的那种感觉啊。我们再来一个。 师娘包了饺子，等以后我回家去，我们吃很多碗。 点头，用力的点头。你这里其实是在那个，因为你感受到他的生命在流逝。 哦，就不是想。 哎，对对对。 但是还是接着那个是吧？ 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接一下那个情绪啊。 我的钱也给哥，娶嫂子，哥。哥，我的钱也给哥娶嫂子，哥， 我觉得那句啊，我的钱也给哥，就是娶嫂子，就不要连起来。 好的， 你懂我意思啊？来，走你。 我的钱也给哥娶嫂子。 OK， 好的，辛苦，来换气。 众怒难消，皇上将中国六州守备兵权亲自交给了沈巍，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他也总要……哎，对不起。 那个前面慢悠悠的说，你在分析那个朝堂呢啊？来，走。 众怒难消，皇上将中国六州守备兵权亲自交给了沈巍，如今出了这样的事，他总也要杀个人以正公允。本就是吊着一口气，那一脚是往黄泉路上踹。今夜之后，他若不死，我认他命硬。 中医有问题啊，那一脚是往黄泉路上踹，对吧？今夜之后他若不死，我认他命硬，就是说我踹过这一脚了，他死不死我就认了。来，我们老点来一个啊。 好，不审多日又经廷杖，本就是吊着一口气，那一脚是往黄泉路上踹，今夜之后他若不死，我认他命硬。 好， 及时行乐，皇上。 坐姿散漫啊，走。 及时行乐。 哎呦，这起高了，起高了，就悠悠的吧。 及时行乐，生不逢时啊。他命硬关我屁事，阎王又不是我老子。 阎王又不是我老子，来，再来一个。 他命硬关我屁事，阎王又不是我老子，不死也残，残了还废了，谁要呢？ 好， 没了。